Thank you. 喊姑娘。 Yeah! Thank you. 把不来当长短， 一来三有命令。 相公蒙命时，并无半点之过，因何罚此我侯？你我二老下死，国同分田，岂不成了黄丘了啊？哎呀呀！原来每逢祭灶回来，总是这样言讲。倘若你我二老下死，有女儿女婿满是自劳，真说是荒丘的了啊！ 爹娘放心，倘二老百年之后，二世子当尽心尽意。 我是我儿孝道， 这回你有阿玲的话，你自本放心。等到您百年之后，婚亲收花之前，还要我得路呢。哎，可是有一样，您这份家字得归我呀。不是说的土也不是。 爹娘，上分一笔，女儿要回去了。 刚刚回来，怎么就要回去 呀？我是多知其理呀。 爹娘有所不知，你女婿是在日常会试去了，家中只有小姑娘一人，而必须安徽才好。 此也安管呀，德禄。 哎，娘爷， 到外边不成吃掉，不立下公娘回去。 我说姚爷，你怎这么糊涂啊？今儿是清明佳节，不是咱们一家上坟去，那抬轿子的什么也去上坟去了，说跟轿子全付不出来，没有没有。 是啊，不用吃掉，你是忘了。 既然故轿，还是叫德禄师傅回去吧。 好，德禄。你送你家姑娘回去。 怎么着，我送她回去？ 是啊，可是我们走啊。 好，咱们走，我送你回去啊，我送你回去。 要去啊， 爸。 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肚子这么疼啊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疼得里子反眼，我都疼不了了。 怎么跟我得了一样的病啊？ 得了风寒。 便走动走动去吧。 是，不用，俺要奉上我爷。 Thank you. 还是百姓们是真好多余，不像先有一夫人在内，难不便呐、啊。 也罢， 待我报你前行便了。哎呀，不好！方才我看他，乃是个人弱的女子。他一人在此，相我去后，倘若来一个不端之人，哎呀，那会了得！我不免就在这亭外廊下站立偏时，以保持女子的名节。嗯，我就是这个主意呀。 笔就要回来，这两苦苦相留是我从后难安的心中，心之中苦风雨大动。 哟，遇见你了，你没找个地方避避雨吗？ 知道一杯天地雨，你别讲，哎，那是好地方。后来呢？随后就来了一个年少的士绅。 怎么的？又来一个年少的书生吗？ 哟，这亭子里头就是你们两个人，没有别人吗？两厢坐了一夜，十分烦恼。 哟，我想四野无人，孤男寡女，难道就不曾说话吗？ 并未交谈。 哟，您说这话谁信呢？ 爷们呀， 想去昨夜，令人听

有女半生。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《窦娥冤》斩娥。 Oh, my God.